做阵运用，希望有一个幸福。欢迎所有的有情人来做阵运用，心动就马上行动。 是来自于施文斌的幸福南国，欢迎你来到今天1月7号星期六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1月7号没有生日寿星，欢迎1月份的寿星朋友们，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网站区里面就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你的愿望啊，你希望比如说想点什么歌啊，你就留言在下方，我们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咯。本周呢最后一天的守夜人活动，在这边呢再次跟大家说明一下 Night Keepers 永夜岛的专辑巡回有三场。其实今天1月7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是在台中的 Foro Cafe 哦 Foro， 然后1月13号下个星期五的晚上8点钟是在台北的海边的卡夫卡， 住海边哦。 1月14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是在高雄的 In Our Time。 好的，如果你想要现场感受他们这张专辑的话，欢迎去他们现场逛逛。然后呢，如果你的脸书名字刚好是爱丽丝或史蒂芬的话，现场打卡就可以免费入场了，但是每场限量10位，但我觉得10位还是很容易的。今天为你选播这首歌曲，你知道歌名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这一首歌的歌名，他们就要送你晚安面膜一罐。 如果你能分配时间，如果可以多给我一些， 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一个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LL。

hustlers, gangsters, bad bitches, and your ugly old friends. I cannot preach, I cannot preach. I gotta show them how a pimp get it in. First, take your sip, sip. Do your dip, dip. Spend your money like money ain't shit. Ooh, ooh, way too fresh. Got to blame it on Jesus. Hashtag blessed. They ain't ready for me. I'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Keep up.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o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Hey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哦。 来回信了，这封信预祝你们2017一切顺心，因为他发现搞不好这封信会在明年被念出。天哪，你是一个 预言家，你是唐丽琪老师。 哇哦，小唐丽琪，我看你是谁。嗨，马克玛丽，我是正在重考中的花纳，最近有一个烦恼困扰着我，我就长话短说吧。 好， 昨天啊，我就跟我爸爸借手机，说爸爸手机借我，我要查资料。然后啊，我就不小心看到他会固定给穿很少的女人做油压。爸爸是一个网站的会员，然后我不抱歉，我不知道那个穿很少的女人帮忙油压要怎么形容。 嘿、hey. ， 可是那里好像会定期提供色情资讯。其实我知道男人会有生理需求啦， 嗯、 而且我爸爸妈妈在我弟弟出生之后就再也没有性生活了。 嗯、oh. ， 我真的理解爸爸的心情，他也没有外遇，可是。有可能是因为爸爸在我心中就是太圣洁了， 嗯， 所以我看到爸爸去油压，我冲击好大哦， 嗯， 因为那个感觉真的那个地方看起来不像爸爸平常会去的地方哦，抱歉，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具体形容，反正我觉得我的心情就 色情油压、 就是非常伤心吧， 就是会按一按，按一按，按一按，就会说先生要不要帮你弄出来？ 不是都会有特别的，就是说要，比如说要不要加钱，多一点服务？ 因为我真的没有去过，所以我不知道会那到底要怎么弄。我觉得好， 应该都是会正常油压，但是他们油压技巧很烂，我觉得。 不是哦， 就是随便，然后醉翁之意不在酒吧，然后就会因为不是就是会有警察上门，都会说什么要破获。色情油压，然后他们就会先装客人，等到小姐只要问出一些用语，然后额外加钱什么，就要逮捕还是干嘛的？ 嗯， 是这样哦。 我就看一些杂志跟新闻，可是很多都会说你。哦，你去那边有压，你可能听到他说什么，你觉得他是要做性服务干嘛的、嗯？但是你把他抓回去，你又没有确切的证据说他真的会做性服务，所以这个好像也是会不了了之。 我没有，我没有去消费过，我不知道那个实际上是流程是如何。 但那些检举都检举不完，他们背后靠山都好大、哦。嗯。我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对性很冷感的人，这是妈妈自己跟我说的。嗯，加上妈妈有自己的事业，我想这就是为何爸妈有距离，对吧？对吧？ 应该是吧。 唉，然后这件事情，我就不知道到底可以跟谁说，因为这毕竟是我自己从爸爸的手机偷看发现的。那如果今天我没有用爸爸手机，或许这就是永远的秘密。嗯、关于不小心偷看他爸爸手机这一点，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自责。 我想要看，我想要重新听一下，就是他看到了爸爸手机里面的什么。 我看到他会固定给穿很少的女人油压。 看到是怎么看到？是里面有照片吗？ 他说，他下面那一句说，爸爸是一个网站的会员，那里好像会定期提供色情资讯，所以我猜他可能看到那个网站，然后知道爸爸是会员、哦、然后那个网站看起来是在帮你油压，但是那些女人穿的很少。 可以把网站 pass 给我吗？ 嗯，你 pass 给欧马克，他可能会给你更精确的回复。 对对对对对， 他只是想说，他当然知道我们没有面临过这件事情、嗯、但假如你是我们会怎么面对这件事呢？ 花妈是不是听起来蛮小的啊？ 重考中哦，不知道你是在重考哪里耶。 如果是重考，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我觉得都还算小。嗯，那个时候我可能都还不理解这些事情，可能要等我到现在的我比较理解。 可是他已经知我，他也叫妈妈性冷感啊， 对啊， 他也叫爸妈没有性生活。 但十八岁、十六岁的我想我不太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我还是会有那种。 那你要怎么面对？ 我还是会有那种从小到大就会，你知道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嘛，性是肮脏的啊，然后你不可以去嫖妓啊。 那如果他只是觉得性不肮脏，可是因为他客观觉得他也接受爸爸这个样子、嗯、可是因为他自己有说，因为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很，就是他把爸爸觉得很圣洁这样子，嗯，只是一种崩坏。你要如何面对爸妈的形象崩坏？其实你妈私底下跟邻居都狂放高利贷， 吓我一跳。 收取暴力 哦，爸妈不是自己心目中想的那个人哦。 嗯， 放高利贷 或是其实你 或是妈妈爸妈作奸犯科才把你养大的，但是他们都没有让你看到这一面，就你不知道你爸妈其实是大麻的大盘商。 嗯， 哇，然后从小你都以为你爸就是会， 或是那个 到会造桥 犯罪好像很可怕，好了，不 捐钱。 如果你知道你爸妈其实就是会在楼梯间原来是会随地丢垃圾的人， 吓我一跳。为什么你讲什么我都想到要做爱啊？ 你在想什么？你很可怕哎、欸！我只是因为你最近刚好就说你的邻居会乱丢垃圾，让你很困扰、 啊。 然后有一天发现，我爸妈不是很严谨的人吗？他们也乱丢垃圾。难道你们不知道自己家你儿子在为这个不整洁而苦？结果你们居然在自己住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人？ 应该会好好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么没有公德心？为什么？如果是公德心部分的话，需要再教育，需要教育。嗯，然后如果是犯法的事情，譬如说放高利贷、嗯、或其实我爸妈是 或是有一天你爸爸不小心想要传长辈图跟一些健康资讯给你，嗯，却不小心误传了一个非常重口味的 A 片， 嗯，我觉得 你看到就是装没看到。 对，应该就是装没看到，应该是装没看到。 嗯， 还是也许会回传。现在的我啦、嗯、现在我也许会回传，以前小时候我一定不会回传。现在 手机还掉桌上这样， 小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诶、欸、什么啊、嗯、然后形象崩坏就这样，可是不会让爸爸知道。可是现在我可能会回传说，哦，没想到你口味吃这么重之类的。 那对于他现在年纪还很轻，请问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比较释怀吗？ 这个就是只有等你长大了，只有时间过去冲淡这一切。 那如果他现在每次看到爸爸就想到油鸭女该怎么办？他再也看不到爸爸的脸了。 爸爸油鸭，爸爸，爸爸今天晚回来是不是又去油鸭了？爸爸今天步履有点轻盈，是不是松过？ 又去油鸭了， 是不是 爸爸皮肤看起来好光滑，是不是去油鸭了？ 对啊，好像最后，其实这种事情最后解决之道一定是摊开来讲清楚，才会没有疙瘩。 嗯， 不然的话就是你一直憋着，一直憋着。 跟爸爸聊这个很怪欸。 对，但是就是这不是一个好啊。这就说到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书，关于就是开放 沟通、哦、 对，开放对话，开启对话。他在讲的就是其实如果你有一件担心的事情，你就应该要及早去创造一个对话，把你担心的事情讲出来、嗯、这样子。但是就这件事情而言，就是他有担心吗？他没有，他只有自己的忧虑，对不对？ 对，他只是单纯想要解决自己单方面的心情问题。 那就要多多跟自己开创对话吧。 就爸爸也是男人，你自己也知道的，不是吗？ 对啊，之类的，你就常常跟自己对话，就自己跟自己对话。 嗯，好像你只能这样。嗯，好。 你现在深思哦，你在想如果你遇到是不是？ 没有，或者是我只是想说，因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确定那个网站是否真的就是跟色情有关，因为有一些帮人家按摩的，如果是可能也是40岁左右的人，他们的确有时候穿的蛮露的，我觉得，因为我在我家附近有时候去按摩的时候，有一些阿姨比较传统的，他们真的穿，他们胸口都穿很低耶。然后就是他们在帮我推按脚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这样直直盯着他们的胸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可是， 但你确定那一家是？ 我确定他们没有在做色的，我确定。 你怎么能确定？因为你都是女生，他们不会问。 因为楼上楼下的隔间我全部去过，那个环境是不可能做色的，色一定要他们。 那个隔间有可能只是帘子拉起来而已、欸、 而且他们的那个八卦都传非常清楚，这个老板娘跟隔壁那一间那个老公在一起，他在这边在运动，就是你知道很社区里的那个所有事都是瞒不住的，就是连几号跟几号他跟隔壁那个男人在一起，他们现在分手了，他要过去，你知道他定期每个礼拜六会去山上吹箫吗？那是他运动时间，就所有的秘密是藏不住的。 礼拜天吹箫都知道， 他们真的是有一个班，是一些吹箫的，有人吹萨克斯风的，有人吹什么的，然后会定期在那边合奏。 那个都是专业术语，他们不是真的乐器， 真的是一群老人在公园里面在那边才能大声的弄，才会大声的吹出来， 大声的吹，大声的弄。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不是，他们真的是一个团队啊。 今天我听到节目以后，我以前很喜欢吴玛丽的，可是女神崩坏了，再也回不去了。 我的意思是说，就连我去都会看到他们穿的那个样子，可是我知道他们又没有在干嘛。 但是你看到他们穿的那个样子是比如说菜市场衣服，然后很宽松， 就是 他一定是跟性感连不上边的啊。他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你穿的 是 很性感又诱惑 人，可是你真正穿很性感诱惑的时候，一般人就是不会进你那间去按摩啊。 那他爸就去了，所以他就觉得怪啊。 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他那一间网站看起来怎么样、但搞不好也是很传统，是只是阿姨们都穿得很随便。 没有，我刚说的就是你看到那个阿姨们传统是那一种宽松的衣服是引不起你性欲的吧？ 他们就是穿背心跟热裤啊。背心跟热裤这不是很见仁见智吗？有的人觉得那性感 有 些不 OK 啊。 没有，那个就是家居服。 嗯， 你看到一个网站上面都是背心热裤的熟女。 我知道了。 对啊， 你现在就是把那个、不行，他这样还要再偷他爸的手记一次，还是要把那个网站记下来了？你就把那个网站寄给欧马克， 我鉴定一下， 他一眼就可以识破。 因为男生看那个是不是色，那个很明显。 因为有时候我就想说，他们在帮客人按的时候，男客人不会很尴尬吗？ 你家那在哪里？我要去。 我家就在那， 我 在哪？ 我要去看。 就是， 我要去备案，我要去看。 我现在想象他们在我面前帮我那个按脚的时候，我看到画面， 快乐 没有快乐，这我不是说过了，就是我女生看都没什么感觉啊， 很浪费耶。我跟你交换眼睛一天 阿姨你也要、 欸、不看白不看啊， 换你，你要付钱，你要付至少按脚的钱才看得到。 没有，我只有跟你换眼睛而已。 换你，换你。 好，这封信呢来自于新北的波，好久不见啦，好几天没有写信，好几天，好几天没有写信给你们了，好几天，是好几天吗？我觉得我怎么觉得好久没有收到波的信啊？ 蛮久了。 其实是因为我一直在等之前十月底还是十一月初我寄的信，那、啊、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念到、欸， 哎，没有吗？ 每个礼拜我都想说会被念到，会被念到，哎、欸，但都希望落空。加上我这几个礼拜一直都在加班，实在是累得不行，结果就拖到今天才写信了。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已经跨完年了，不知道马克是不是已经学完练舞了呢？还没耶，我还没学完。 没有。 在这边可以拜托马克玛丽一件事吗？希望你们可以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羽生结弦练舞》，有一个四个人一起跳，但画质很差的版本。希望马克可以跳的像影片中最左边的羽生结弦那样的版本。虽然新垣结衣跳的真的太可爱，但羽生的这一个版本大概是我看过跳的最好的版本。原谅我这个羽生的脑残粉。羽生到底是谁啊？不是张雨生哦。 哪个羽哪个生啊？ 羽毛的羽，生命的生，结束的结，和弦的和弦。在这边稍微说明一下齁，羽生结弦是2014索契冬奥花式滑冰的男单冠军，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我因为他非常认真努力有礼貌的个性而喜欢上这个选手，希望大家不认识他的人可以上网看他一场比赛就好，一场就好。你真的看一场比赛就会对这个人印象深刻。特别推荐总分330分破世界纪录的那一场，以及他在2014年系列赛中国上海站热身和其他选手相撞受伤却仍然上场的比赛，结果最终得了。我看， 我先看一次哦。 哎，怎么这样？那我现在还要继续讲吗？ 等一下哦。就是很浮夸的跳法，你可以， 我可以哦， 甚至你可以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的假的？ 他就是什么都做很大，然后腰也很折，屁股也很翘的那个感觉。哦，你看。 好，所以大家，我们要再看一次。哎，不见了。 最左边那一个嘛，我没有看错，对不对？ 我刚不小心碰到荧幕，然后跳到其他东西去。 是不是就是很浮夸那一种？ 他也不算浮夸，他就是跳得好， 就是肢体比较凹，就当然是跳得好，可是 跳得好啊，很会跳， 嗯。 对啊，他就是很会跳啊！得得得得得，哦哦哦哦，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就在我加班的那一周，好不容易工作终于告一个段落，可以提早回家。一天早上，因为我把笔电 Mac 放在椅子上，手机还连着传输线在电脑上，早上为了按掉手机上设定的闹钟，不小心就扯下了整台笔电，结果 Mac 就这样掉到地上了。我原本我还想说应该还好，没想到一开机荧幕整个是灰的，灰屏啊！我当下瞬间就醒来哦，一边好紧张哦，一边赶快用手机搜寻哦，哪里有在维修哦，维修中心。因为赶着上班，只能请爸妈帮忙拿去修。本来想说呢，如果摔到荧幕，大概要准备个20000甚至更多。呜呼！就这样提心吊胆等了一天，没想到隔天工程师就联络我说：“哦，只有那个换镀膜。”啊，隔两天就拿回我的笔电，而且工程师没收我半毛钱。 好棒啊， 真的是太感谢工程师先生了，因为我的笔电保固期也早就过啦、啊、谢谢你这么佛心啊。在笔电送修的这段期间，我都很诚心的齁向笔电忏悔，

他两面，哇，这个超长哎、欸，我天啊，这个要回两个小时吧。 而且我看不到他最后一个名字要怎么念哎、欸。 我看，我看，我看，交给我，交给我。哎、欸，哎、欸、，Joy，Joy Two， 还是啊 ，Jory 啊 ，I really don't know， 有点太吵了，我看不懂。 叫你 JoJo 好了。 叫你 J。 Hello。 Hello。 我那天用了中国信托的那个、反正就是 App 上就可以即时转账或什么，我不是学那个新科技嘛、然后那天我又要汇钱给李嘉莲、就汇汇之后我就看到，哎、欸，因为通常以前我就是汇完，就是你会截图或是拍那个单据，有没有？ 说、 就是、 我汇好了， 我汇好了，我就发现那他在汇完，他就对我说要把这个传给你的朋友嘛，我就想说，哎、欸。可是我看到画面就是看得很清楚，就汇了多少钱，汇到哪，然后连你的账户余额都有。我就想说，应该不可能这个会存到，就是传讯息给朋友的时候，他也顺便把你的账户余额告诉你朋友吧。但我想说，反正李嘉莲是我好朋友，就传，就算 没关系， 就算就是银行大出包，也是李嘉莲知道。结果我传过去，我真不敢相信他给我用这么浮夸的、这么轻佻的用法。那个罐头简讯是 ，Hello。已经汇钱给你咯，我的账户后五码是什么情，就是就你在俏皮什么啊你在给我佯装打进年轻人市场吗、不是好好的说话吗？ 等一下等一下，他应该只有字写 Hello 已经汇款给你， 先用英文的 Hello 然后再写中文 Hello 已经汇款给你， 已经汇款给你咯，他说已经汇款给你，因为他是直接传给你朋友、 已经汇款。 然后李嘉莲看到那个讯息，第一个就骂我脏话。 为什么？ 因为那个讯息你乍看到，你真会觉得太想笑，太荒谬啦、 有这么夸张？ 我觉得很怪耶、 你有照下来吗？我想看，因为我听起来还好啊，我听起来那就是我会用的方式啊。 会吗？ 对啊，我听。我就会写， 因为我会想的就是比较正式的，就是你好，已经汇了多少钱到你的户头，就开头 hello， 是不是台湾人对 hello 的那个接受度很低啊？ Yes， 会觉得 hello 是很不正式。 Hello， 我已经转账多少钱给你咯？ 哪一个？ 就 hello， 我觉得很棒啊。 我觉得 hello 很怪耶、 hello， 我已经转账 NT 多少钱给你咯，账号陌陌码什么什么，请查询明细。 然后我自己看到那阵我就大笑，他就回我一句脏话 啊，我觉得很正式啊。 啊，我想象中的不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大家觉得把 hello 想得太轻浮？ 我是真的觉得 hello 蛮轻浮的、因为从小你又不是一个用 hello 跟、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了、然后他也是非常非常愤怒，他讲说就是有人在跟我约工作上面的事情，然后我们又不是有多熟、我们第一次第二次见面、然后传讯息给我竟然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 Hey Hey， 他真的很不尊重人耶。 可是我真的不会跟不熟的人说 Hello Hi Hi Hey， 就是我就会打你好。因为那不是你惯用的母语啊。 Sorry， 可是这是我惯用的。 Sorry， yeah， 那如果我知道你是一个，我觉得你是一个，比如说 ABC 跟我联络，我就觉得， 我的确会用 Hello 跟 Hi 耶，可能是要熟一点才会用 Hey 啦。 就是工作上的文书，我是不太会用。 因为如果把 Hello 翻成 Hello， 我觉得很。我很 打哈喽就不行， 我非常不喜欢打哈 喽。所以我刚刚那个讯息我是 hello， 你可以吗？ 那愤怒的就是我。 那我们两个人都很奇怪嘛。 就是，对。 那如果是哈哈， 愤怒， 嘿嘿 哈哈，就是不正式啊。可是 hello 没有正式不正式，它就是拉近你的关系耶。他就是一般人，就是打招呼。 可是我不想要，如果假设今天是个我很不熟的人，然后我要跟他说汇款通知的话，然后发现那个是我很不熟的人，说 hello， 我想干嘛？我会觉得很尴尬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传给李嘉莹就算了。如果今天传给比如说 翔毅哥， 我也是觉得很好笑。我楼上业务部的谁谁谁，我觉得就是奶油，我说不出来。 所以应该未来应该会有一个可以自定招呼语吧。就 是让你选择， 让你自己定你自己想讲的方式、 他真的传出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一传他就收到了。 Hello， 自从上次寄信来以后，居然听见自己的信被念出来，我觉得非常害羞。 上一次分享员工旅游的事，一听到员旅这个简称被玛丽提出的时候，在上班的我马上笑到疯掉。但我们公司是非常严谨的，是个连笔掉下去全公司都会发现的地方，所以非常安静。我再怎么样都必须要忍着笑意，我肩膀可以一直抖，我画着图的时候也不时左右看看同事有没有发现我，其实我默默的在疯狂的笑，用我自己的方式。说了那么多呢，是因为当时我在下笔的时候也是考虑了很久，我特地把前面的员旅改成员工旅游。第二次提到的时候我才敢直接写员旅二字，希望玛丽你可以接受我的解释。另外 接受吗？ 另外不知道二位是否还记得，你开心写就写啦，还记得信末的时候我有提出同事想听到用 bang bang bang 跟他打招呼的要求吗？哎，我真的没印象哎。 bang bang bang， 结果他听了三次。 棒棒棒， 我们有在 ending 这样跟他打招呼吗？ 谁呀？ 他说同事听了三次，利用到垃圾的时间，他说自己就在街上狂笑了三次，甚至还说哎，玛丽他少念了一个 bang。我没有印象，快笑死我了。但我已经猜到现在的你们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不记得。 但他没有写他猜到什么，他直接跳下一个。对了，他的名字是苏小卫，不是苏小茂。 苏小卫， 卫 小茂， 卫跟感冒的茂。 哦， 他是叫苏小卫，不是叫苏小茂。 怪你字写那么草啊。 对， 怪我、啊、 他下面就道歉了，请原谅我写的不清不楚，为了这个我也被他念了。不过依照上次的信，你们说到公司很不错，我想我老板听到一定会很高兴，而且很自傲的说没有车，我们的福利很好。你们也说对了我的职业，但我们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 对啊，我们想不起来啦，不可以这样子啦，好痛苦哦。 到底说了什么啊？ 你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真的很累人又很烦人的职业，若非有热情我真的会被搞疯。但想想毕业至今也三年了，很感谢这家公司带给自己的成长，细想起来也发生了许多趣事，现在就让我来跟你们分享在公司里发生的趣事吧。接下来这六面 四面 OK 四张纸， 嗯，我想必须要留到下个小时了。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间谍放送， 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O。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我是 Vivian 徐若瑄。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是保养圣品，但我发现植物多酚 polyphenol 才是青春美丽的关键。老学真养生饮融合三种植物多酚精华，由内而外调节生理机能，更胜补充胶原蛋白。要青春补多酚，老学真养生饮，80年老店，老学真。 来不及说再见 ，Miss Cool 约就改天。 改天，一天就改天。 王后局里真实故事 ，Miss Cool 葛仲珊就改天。改天

Hi, I'm Tristan. Brain Maps makes English easy as playing games. On the other hand, I appreciate that Brain Maps enhances my English speaking fluency. 我是 Tristan 的妈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透过大脑地图看到 Tristan 的英文听力、口说流利度与发音有显著的进步，我很欣慰。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真的好爱你， 好想告诉你，藏在眼里，刻在心底， 就是喜欢你。 邰正宵最诚实的创作，真的好爱你，献给每一个在爱里认真过的你。起初娱乐，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Hey baby, listen, I know that we've been going for a while, yeah. And you've been stress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I'm doing on the side, yeah. Let's not talk about it, look into my eyes and chill for a while, yeah.Make you forget all about it when we are sexing tonight. Yeah, I promise. Yea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yeah. 1:02，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J J 的信，他说，嗯，你还记得我刚刚有说我形容公司是非常严谨安静的地方吗？在我来的第一年，那个时候老板脾气还是非常不好，嗯，应该是说老板只是声音大又有中气十足，所以如果你不清楚的话，真的会以为老板在发火。 嗯， 所以对我这个菜鸟来说，真的是一个战战兢兢，他写兢兢， 战战兢兢 的存在， 兢兢业业。 还记得第一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手机是 iPhone 4S， 某天我就想说，哎呀，我的手机壳好脏哦，我就把我的壳给拆了，剩下裸机。那天老板跟我身边的同事讨论完事情之后就出门开会了，直到我想说来看一下手机，才发现这怎么是老板的手机。我再三翻找，跟同事再三确认后，没错，老板的手机是 4S， 也没有壳，也是黑色的。 Oh no， 太蠢了。于是同事再次用手机打我手机要找的时候呢，电话另一头传来老板的声音说，喂，怎样？我同事跟我这边，我们这边人强忍笑意说，老师，你拿错手机了，你拿到了 J 的手机。电话那头老板就说，怎么会这样？我就想说，哎，这才是我要问你的吧。从此之后我就觉得，嗯，其实老师也蛮人性化的嘛。补充说明，我们统称老板为老师比较多，因为他是自校的老师，在我们系很多人毕业会去自己老师的公司上班。自校， 自己学校吧。 哦，还是学，因为他是学校老师，他是学校老师。 嗯。 第二件蠢事，某天在我上班的路上，还记得那天天气非常晴朗，温度些许凉凉，我穿着宝蓝色的针织外套，看着手机显示时间，嗯，9:45啊，死定了，整个大迟到。就当我经过骑楼时，我看见一只鹦鹉，简称鹦鹉叫做 B。 啊啊， 鹦鹉也要简称吗？ 它就是鹦鹉啊。 高约莫20公分 啊，需要简称，因为鹦鹉很难写。 哦，身上有非常鲜艳的黄色、绿色，尾巴夹带橘色羽毛，某种我觉得看起来非常厉害的。他这边还是写鹦鹉。 你不是都已经给他一个代号了，你又要写鹦鹉画笔画那么多？ 他一个人在地上走来走去，于是我不专业的判断，嗯，这是野生的吗？ 还是人养的呢？走丢了吗？还是有人在遛鸟？ Parrot。 可是我必须要先跟你们说一个前提，就是我非常怕鸟。 对啊，鸟很恐怖耶。 但我又想养一只白色巴丹，是什么？ 不知道，某种鸟吧。你怕鸟干嘛养鸟啊？我怕蛇就绝对不会养蛇。 我看一下巴丹长怎样。巴长的巴，大万丹红豆的丹。 我知道八哥长什么样子。 你是说真的八哥，还是一个人他叫八哥？ 我知道真的人八哥，我也知道那个鸟的八哥，我也知道狗的八哥，我都知道。 哦，巴丹有点像丹尼表姐养的嘛，就白白的，然后上面羽毛黄黄的， 哦， 可爱可爱。根据我不负责任不专业的判断，根据他的脚有系着一条铁链，靠近的时候也不怕人，我判定为他是有人养但走丢了。而我一边因为要迟到，心里还在想说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要来不及了，可是我又很担心这只鸟的安危。因为他在一家热炒店门口 怕被炒来吃吗？ 啊，附近哦，又有那种正在施工的工地，所以我带着很复杂的心情蹲下去，轻轻的拉他的链子，跟鸟说：“嘿，你一个人吗？”接着他飞到了我的肩膀。 哇， 哦，我的老天，我要 K 笑了，我要 K 笑了，我已经大迟到了，难道我要背只鸟进公司吗 ？OK fine，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然后我瞬间飞过了好多思绪，想说这只鸟该怎么办，我可以养它吗？哦哦，我的人生终于捡到动物了，奇怪，可是别人都捡猫捡狗，我怎么捡了一只 B， 一直到现在才写 了。他用了 B 简称 啊，我捡了 B 回家，爸爸妈妈会给我养吗？但是哦，不行耶，我家已经有天竺鼠还有一只猫了，怎么办啊？鸟的主人会不会很难过啊？他要怎么回家？怎么让他回 家？ 你家 有猫哦，那这样不能养鸟哎， 这是确定的吗？ 可是他家也养天竺鼠哎， 可是天竺鼠可以关在那个啊。 我确定啊，我之前回政大，然后在政大以前的影印店，他就养了一只猫，超级超级可爱的。然后同时呢，在上面怎么讲，影印店就堆了很高很高的东西，然后在那个架子上面有个鸟，有两个鸟笼，上面我一看发现，哎，真的有鸟哎。然后我就想说，你同时养猫，同时又养鸟，那猫不会想要去吃鸟吗？老板就说会啊，所以我就是设计的动线吧，他设计的动线让猫跳不上去那个那么高的地方。对， 那鸟不会想要偶尔外出吗？但那个鸟是永远不外出的。 鸟应该就是没有办法，它就是笼中鸟。 天哪！然后他要替他烦恼，说鸟的主人会不会很难过，怎么让鸟回家，还是说有哪个宠物店在整理在搬家的时候不小心忘掉了这只鸟吗？但现在已经是工，他在刚刚在烦恼那个宠物店搬家，宠物店现在是工地了，也找不到任何东西，我该去哪里找，还是我下午要请假想办法呢？就在走路五分钟的路程里，B 他都紧紧抓着我的肩膀，我也驼着背走在路上，嘴里一边说你不要咬我哦，你不要咬我，但是我又忍不住我这种又惊又喜的情绪。哎，你走在路上有个鸟在你肩膀，很 酷耶，很威耶， 对啊，好想有这个经验哦， 威爆了。我那天去看了电影，就是遇见睫毛，Bob the Cat， 那个猫都会站着， 对啊，猫就站在我肩膀上。 他们说那只猫不是真的就是 Bob 吗？ Bob 是其中一只 哦。 你看，你知道拍一部电影，动物太难控制，所以我最后在 roll 字幕的时候看到，就是他用了七只猫在那部电影里面用了七只。 为什么猫都可以站在那个演员的身上啊？ 其中一个是 Bob， 没错。 那如果有一只鸡可以站在你的肩膀上？ 不要，我就是要猫，猫那么可爱，我要可爱的猫，我要猫。 OK， 可爱的猫。 然后呢，他终于到公司了。他们公司的座位是两个直列的，彼此背对背，然后中间是走道。一进门，想当然就剩我一个没到，所以我一进门，大家转头看我， 有没有阴道的味道？ 然后就驼着背，有点害怕又很不好意思的说，那个我的背有一只鸟，但是我很怕鸟，谁能帮我把它弄下来？然后同事们就带着惊讶又好笑的情绪靠过来，开始帮我处理这个 B。 我想那一天我帮办公室带了一种愉悦的气氛，非常的微妙。 嗯， 早上呢大家都笑笑的啊，闹哄哄的在讨论，让原本是很严肃乏味的办公室温暖了许多。那只鸟呢最后还是没能带回家，有点可惜。 那怎么办？谁带走了？ 因为在找蛮庆幸的，因为在找到它的主人之前，鸟时不时的会突然这样啊，把上班的大家都惊呆了。啊！ 鹦鹉真的很吵哎、欸。 啊！ 超吵的。 啊！咦、欸？妈！啊！ 中午的时候，我又把它带出去寻找回家的路。它是一种叫做小太阳的鹦鹉。 哎、欸！快乐。 它的叫声可以达到200分贝， 哇，好大声哦！ 这点倒是一样的。 啊，你说跟小太阳是一样，这样也要攻击人家？ 所以你要想，当它在我耳边大叫的时候，整个我会非常生气，我根本就不想理它。那个时候呢，公司附近还有一家动物医院，我们想说那就借放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可是那天哎，动物医院也没开，于是呢，我就想到了在施工的宠物店，我就跑去问工人说：“哎，你可以帮我问看他们的业主在不在啊？这是不是业主的鸟？如果有人带走，请告知我一声，我就把鸟交给了师傅。” 师傅， 我离开的时候非常舍不得，因为那只鸟真的好可爱。早上在公司的时候，他还会，哎，左右摇摆跳舞，呜、我真的很想要私藏。但回到公司之后，我实在很担心，想说我自己怎么会这么草率的把他给了陌生人？ 对啊， 对啊，我也觉得好怪 啊。对 啊，万一那个人骗我把他带去卖，还是自己带回家，该怎么办？ 对啊。 所以啊，我又假借外出说报告。我要去买零食，我马上冲到工地问说 Where's the bird? 鸟在哪？我要带走。结果现场师傅就说他什么说那个人把鸟带走了，我又慌又不知如何是好，留了自己电话请他们告诉那个把鸟带走的人。于是我回公司没多久，有一通电话来，是那个师傅，他说呢，师傅刚刚带鸟去买饲料， 然后呢 骑着机车去买，然后又有个人说要把鸟带走，说那鸟是他的。 嗯， 于是我就请师傅说，那你把电话给那个人听。 嗯， 那个人就说，哦，我是住在对面街楼上的住户，我听见外面有鸟在叫，才发现，我家鸟不见了，他自己开笼子飞走了，然后顺着声音找到他。嗯，我是时有所闻啦。动物是会自己开笼子的， 对啊，会啊， 所以我就相信了。我心里感谢老天让这个 B 找到他的主人了，也谢谢这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有这样的结局我非常的满意， 我很满意。 这两件事情呢是我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事。嗯，那不就跟工作无关？ 真的 啊，手蛮酸的，也该睡了。晚安，二位，祝你们好眠 ，Good night。 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以经典演奏曲《爆米香的滋味》风靡乐坛，旅美大提琴家郭前哲暌违14年重量级作品《Evening Star》。一张记录生命历程的经典之作，17首生命中最具纪念性的古典乐曲。郭前哲《Evening Star》。蜂巢音乐与你一起听见最宁静而暖心的陪伴。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星期六的凌晨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我这一封呢，也跟鹦鹉有关系哦。它的邮票是看起来是鹦鹉，可是又好像老鹰。我把它当成老鹰好了。我猜它是老鹰。来自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邮票，这一张明信片来自于杜拜。它是 butter 奶油，这次旅行的地图来到了杜拜，之前都是来这里转机，这次终于入境了，来这里探索神秘的国度。其实是因为朋友在这边工作，所以我可以住免钱的啦。我无法当有钱人住在高级饭店，只能挤在朋友家，哭哭。听朋友说呢，10月的天气很舒服，30度，傻眼，这不就跟台北的1月是一样的吗？ 我没有到30度哦， 27啊。很热 真的好热哦。 对啊，热到爆傻眼。好了，他说呢，跟7、8月50度比起来，的确是比较好。哇，我天啊，他们暑假是50度 现在气温跟台湾的夏天差不多，然后不太流汗，来杜拜真的可以这个时候来，虽然有点无聊，属于来过一次就可以的国家，但人生嘛也就一次，所以就还是跟大家推推咯。杜拜， 推推杜拜。 你想要去杜拜吗？ 如果是转机好像会考虑想要出去 看一下， 对，可是也要看他到底出去到，我对杜拜实在是完全毫无地理概念，不知道他可能进到市区什么要多久还是干嘛的、 我想要看他们的市集啊或什么之类的， 嗯，或是什么生活，真的我想要弄这么夸张吗？ 嗯， 这封信来自于， 哇，今天都好长哦。 对啊，俗恩，嗨，马克马六回来了。之前决定暂时寄信到马克信箱是有原因的，因为政府改了点事情，你知道吗？十月份开始要分国内跟国外的邮票，所以九月以前我要把手上邮票都用完，之后等十月再买。 嗯哼。 除此之外，刚好十月会去台湾，还有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就等我回来再写。 嗯。 我在台湾的时候有打电话到节目，我听录音档，我觉得自己声音好奇怪，口音这种问题哦，很难形容哎，它很明显。OK， 我一样一样来说。 好， 首先先说这次去台湾的旅行，这一次我跟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其实我们家里的小孩跟爸妈的相处方式并不是那种啊、哦、很好聊啊，大家都像朋友一样，我们都是朋友，我们的家庭就是那种长辈就是长辈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小孩你不能给嘴，多嘴多意见都不行。 囡仔人什么 无嘴呀、啊？ 无嘿无嘴。 如果有什么意见，还有争论的点，就会有很大的冲击。当我们长大之后，就不太会跟家人出游。那这一次的出游，是我爸一直有意无意的提醒我说：“哎，你看看台湾的机票嘛，哎，你看看那个机票怎么样？”我去台湾很多次，也跟好姐妹的妈妈阿姨去过，可能爸爸也觉得那我们这一家也可以吧。 Hey. 行程都我在处理，爸爸说你不要去那种很无聊很静态的地方哦，我要天天吃夜市。可妈妈就说不要一直吃夜市小吃啦，要选什么要就要去，哦，他反正就是要迁就，就要有取舍，才能完成这趟旅途。 嗯， 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和乐融融，有点小小的美感。但也许是因为这是我们家很难得的旅行，我想我爸妈还有这一次有看出我钱分得很清楚的人，机票是爸爸出，住宿跟交通我跟弟弟分。爸爸就说他要包全程，不要我们出钱。但我跟弟弟觉得平分是一笔不少的钱，可是没有这一笔我们也不会饿死还是没饭吃，所以呢如果是我们能力所及，还是我跟弟弟一样平分，所有吃的就让爸爸付。嗯，好，爸爸就是说什么找了零钱放你那边，然后干嘛干嘛，你干嘛这边还来还去，把钱分那么清楚干什么东西， 干什么。 我知道有些小孩小时候家长叫小孩去买东西，找回的钱都自己收，不会交回给父母，可是从小呢我们家就是帮长辈买东西，找了钱没有交回去的话就会被骂，所以我觉得钱分清楚不是一件好事吗？ 是啊， 这次去台湾一点都没有凉凉的秋天感觉，好失望哦。就是因为我的国家自己全年如夏，我才想去国外体验啊，结果也没有。现在气候真的是越来越说不准了。这一次遇到最多的游客不再是大陆人，有日本人、韩国人、泰国人、印尼人。台湾手摇店好多选择啊，你们都不喝一般的水吗？ 真的耶，吴玛丽现在马上拿起那个饮料喝了一口。 有些店还出瓶装了，但瓶装的价钱都给我坑很多， 太贵了， 我绝不会买瓶装的那个东西， 太贵了。 里面的饮料有些是水果冰沙，看起来颜色蛮美的，我妈非常喜欢在逢甲夜市一碗喝三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边听马克信箱，听到标点符号的来信说他被老鸟欺负的故事很精彩。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也有位老鸟就对新人很爱摆臭脸， 嗯嗯， 之后呢我一直是顺他的意，比如说我有文件要托总公司的司机带回去，我就会把文件交给很常接触到司机的同事 B， 请他带回所有的货算好点好之后把文件交到司机手上。事后被老鸟知道就跑去跟经理说，他这个人齁东西没交代好啊，文件没注明清楚之类的，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可是我明明就写得很清楚啊，我也知道。 就是挑拨离间吗？ 对啊，老鸟你说的又不是事实。 乱讲话，张你嘴。 从此之后呢，如果有文件要托司机的，我都会先告诉他一声，哎，我要托他用哦，哎，我要拜托他哦。久而久之，他对我态度也比较好，之后也会跟我说谢谢了。相较之下，有些新来的同事啊，直接顶嘴，他脸都超臭的。好了，跳回聊台湾。之前到台湾旅行，都觉得台湾有很多好吃的，很合口味。我身边一小部分朋友就觉得台湾食物太清淡了。 马来西亚口味这么重哦？ 那你们的肾还好吗？ 但是你去过泰国你就知道啊，就是比较热带人，他们的确都吃味道比较重，酸的、辣的，然后甜也是加很甜很甜的。 泰国甜真的好甜哦。 对，但是他们好像比较少咸的东西。 我吃那么多次都没有机会吃到正统的台菜，或是那种家庭式一般吃的菜色。一段日子没写信给你们，再拿起笔都有很多事想分享，但写写停停总觉得我的段落很混乱啊，就先这样咯，俗恩。 接下来换我吗？我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欧马克生日快乐。 哈，我们有这么久没回信吗？ 来自于2016年的11月22号忠实的听众米娜的卡片。 天哪， 我现在才拿到， 好神秘哦。 马克1122生日快乐，不是开始长期收听青春点点点的听众，是应该说不是一开始就在收听的，是半路才加入的，但加入也很久了。他加入了5-6年，我是半路才加入的5-6年粉。 天哪，5-6年居然被称为半路加入， 对啊， 好怪哦。 希望你喜欢拉拉熊布丁还有无花果夏威夷塔。好，无花果夏威夷塔我在前几天才正式把它们给吃掉。 那没事吗？ Well， 你就知道我喜欢用我的身体来做那个食物到底有没有坏掉的实验。 你那么常做实验，但是你身体都好像也很少落塞，但是你平常没吃什么过期食物，有时候又突然落塞，好怪哦。为什么？ 然后他这边还说玛丽周三要出外景，如果来得及的话请留一个布丁给玛丽。 有有有，那个布丁我有印象，有人通知我说今天电台有布丁这样子。 他说因为七月玛丽生日的时候他没有送你。 搞累搞累啦。 我喜欢布丁，我喜欢滑滑软软的东西。我也喜欢好吃的茶碗蒸。 好吃的茶碗蒸， 像是 Kuda Sushi 的茶碗蒸，味道很够。 真的假的？ 喜欢喜欢。虽然一碗要60块，贵贵的。 好贵哦。 对啊。 那吉野家的排在哪？ 吉野家的大概，如果 Kuda 的是90分的话，吉野家大概有60吧。或是59、58、57、56、55，差不多。 嗨，马克。 嗨，你好。 第一次写信到电台， 他没跟你问好、 哦、对，他很像写给你的，可是他封面是写马克信箱，我想他真的是觉得是一个给马克的信箱。 还是我念那个 好。嗨马克， 嗨。第一次写信到电台，听你和玛丽的节目是从我怀孕的时候开始的。你们的节目好晚哦，都会听不到第二个小时，下周就要圆旅了。 又圆旅， 所以想要写个信。 又圆旅， 想到去年圆旅回台的那一天，我的另一半正要带着小三出门而被我中断，甚至想把怀孕5个月的我丢包在机场，我哭了好久好久。 Are you serious？ 我想再听一次这个前情提要。 想到去年圆旅回台的那天，我的另一半正要带着小三出门而被我中断， 所以是在家门口，她可能看到老公正要带小三出门。 甚至她想要把怀孕5个月的我丢包在机场， 还是她意思是说遇到老公跟小三要从机场出国？ 我哭了好久好久。而今年，她选择了和小三一起生活。放弃了2个小孩，也放弃参与他们成长的过程。这期间，我都无法想象是如何度过的，

跨故事走出的丹麦王子克里斯多夫。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秀秀，今年继职之光德国红点与 IF 奖、国际发明奖、实习与就业最后一礼的衔接，谁最棒呢？ 德德，当然是树德科大啊。 秀秀，那我要赶紧报名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咯。 哎，德德开窍哦，而且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只要面试或是书面审查就好咯。 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报名到1月21号截止，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 孙盛希情歌态度双主打，微笑带过， 我说过 是他不配，态度决定爱情的方向。 Between 孙盛希，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我整理好心情了，我来听听这封信。 好，来自于 Sophie， 内湖的 Sophie。 那他呢都无法想象这期间是如何度过的。他说去年远旅回台那一天，我的另一半正要带着小三出门被我中断，然后他想要把怀孕五个月的我丢包在机场，我哭了好久。今年他选择和小三一起生活，放弃了两个小孩，放弃参与小孩成长的过程。写了这封信呢，最近发现了，iPhone 的广播可以下载你们的节目，可以听青春点点点。 iPhone 的广播 应该就是 iTunes 里面吧，有 Podcast，就是听众自动自发帮我们做的，觉得很兴奋，你们可以多推广一下啊。但是因为这个是听众自发性的行为，然后我们也不敢推广，因为我们害怕 版权啊。 你不知道哪一天飞碟电台突然会说，谁准你们这样做？对啊，就是等等之类，所以我们也不敢说。最后呢，他希望可以一直一直听到你们的节目。最后 ，PS4， 玛丽，其实单身也没有不好哦。 我没有觉得不好啊。 好，他这封信因为还没有寄出去，所以他事后又多写了两张来补充说明。记得那天听到渣男的故事，我忍不住好有共鸣啊。 渣男那么多，是说哪一位啊？ 有一天我们在讨论渣男啊。好，分享一下自己的。我跟我的老公在一起7年，在第5年的时候他外遇被我抓到。其实这中间我一直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他找到了另一个女生而要分手的话，我会祝福他，真心的。但是他外遇后的分手却是早已经铺陈了， 让我无法接受。随后我们和好，称不上原不原谅，但就是没有再提起那段过去。我的星座好容易原谅跟淡忘哦。 什么星座是这样的星座？ 你觉得呢？ 好容易原谅跟淡忘的星座， 我猜双鱼。 我刚刚没讲双鱼，可是我觉得双鱼情感那么澎湃，他们会忘得了吗？ 我不知道。好，之后呢，我怀孕了，要有一个家庭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开心。我便插手管了账务，想要买车，想要做什么，想要做生意，这些都由我负责，而他负责缴费。一直以来，女生要的很简单，陪伴、关心。后来女儿出生了，是一个只黏妈妈的高需求宝宝。说真的，爸爸当时抱不太到他。另一方面，爸爸给的正面回馈太少，但是说话啊、走路啊、爸爸爸爸的叫，他也会开心的扑向爸爸的怀抱。后来有了二宝，事情也渐渐不一样了。他时常找理由出门，一直以来会相聚的女性友人也不再要求相聚了。女生的直觉很强，是的，她又外遇了。 又， 对外说她有两个小孩，压力好大哦。但她却是夜夜奔向那个女生，只是为了可以随时 having sex。 嗯哼， 是的，我把第二个小孩生下来，生下来之后没有看过小孩。啊？ 为什么？ 对啊，你为什么没有看过小孩？ 去哪了？ 我想知道。 嗯哼。 像他所偿的教养费答应会付的，却一块钱都没有。他仍然在做生意。 还是是指爸爸没有看过小孩？ 可能吧。 嗯， 他仍然在做生意，和女生同居，游山玩水。这个人是渣男吗？ What do you think？ 就这样听起来蛮就是 不负责任的男人。 对啊，曾经我心里空空的，但现在满满的，面对我最最最宝贝的孩子。对了，最近看了日剧月薪娇妻之后，才发现你们在节目上唱的歌原来是片尾曲啊。玛丽的声音好可爱，越听越开心。 Sophie， 好，他最后说你们会回信吗？会的话请寄到不他的地址，但是要回信的话可能需要， 但你没有附回邮耶。 对啊，需要你附回邮信封，然后回邮信封上面写好你的真实姓名地址，然后贴好邮票，我们才会回信给你哟。 那这封信要先留着咯，就是因为我很怕下次寄来又兜不上，我就完全忘记上一封内容是什么。 哦， 嗯，你那边呢？ 你没信了？ 对啊， 你没信了。 这封原本是我的啊。这是一个卡片耶，来自于加拿大。 加拿大 两件毛衣，而且好多金葱哦。 If there is any couple that could pull off matching Christmas sweaters is Mark and Mary. Pull off matching 是什么？ 我看 Pull off matching Christmas sweaters，能够达成吧，能够，那如果有哪有任何有谁有哪一对有哪一对情侣可以就是穿圣诞情侣毛衣的话， 是穿哦， 不是穿啦 ，pull off 就是能够达成 matching， 达成 matching 这个圣诞毛衣， 对啊，就达成就是穿这个，然后还是很搭的， 哦， 就只有你们了。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只有你们了。 不是阿丢说马克玛丽看到这卡片就先想到你们，所以他觉得不能不买。 谢谢， 祝圣诞快乐， You win at everything。 然后这边有封信。 不是阿丢，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不是阿丢，今天已经是12月8号了，卡片也已经买个星期，摆在桌上7天，拖延病也犯了， 今天已经是1月7号了。 说实话，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写什么，上次从里斯本寄的明信片字可能太乱又丑，把玛丽搞了七上八下结结巴巴的，还要马克来救灾。 之后另外一位听众点了一首歌，可能是两位大人心情太嗨了，就突然在半夜里被配到法拉利姐的歌。 我们上次没有放过法拉利姐哦。 我们应该没有放过法拉利姐吧？ 还是放的是周定伟翻唱的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他说他要点 Mariah Carey 的。哎呦， 哎呦， 黄伟虎哎。 这什么 ？Most at Christmas time， 这是给我在2001年认识的好友 J。认识的过程先跳过去 ，Fast forward 到2008年左右。 Fast forward 到2008年左右 ，J 认识了新的朋友，开始吸毒。 啊 ？J 找我一起去 party， 但我谢绝了，还劝了 J 几次。连我说，我就跟他说，如果他戒掉，我会通知他在国外的爸妈。这让我了解到，当人变了样，就像天黑了，没有人可以阻止。于是我们渐渐疏远了，一直到2010年，两年后的某个星期天，我睡前查了一下 email， 他写了一封短短的信，就几句话。J 说 ：“I'm sorry, I need your help. Can you put me into rehab？” Yes。 我的心像掉到一个无底深洞，第二天下班就直接去他家，想把事情搞清楚。他很冷静地告诉我，他是如何在两年内花了150万都在毒品上。 哇， 钱没有了，工作不确定会不会被 fire 掉，身体健康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连去医院检查都不敢自己去。我们在他家翻箱倒柜找他藏了毒品，有的他记得啊，有的不记得放在哪了。我们查了好多地方，冰箱、冰库、烤箱后面、椅子、沙发下面、衣橱柜，所有的外套、裤子、口袋，我们就像是找藏宝游戏的疯子，找那些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的宝藏。最后找到几包白粉，我当着他的面丢到马桶冲了下去。那天晚上离开他家之前 ，J 给了我一份他家的钥匙跟一个信封。他谢谢我肯愿意来帮忙，尤其我曾经试着劝过他，他希望我可以去他家突袭，他怕他毒瘾犯了没有办法自主。至于这个信封，他希望我暂时不要开，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事，信中自有安排。那个时候我家离他家只有4条街，平常10分钟的路程，那天晚上我觉得我走了快1个小时， 太沉重了啦， 脑子里只有不了解一个40岁的大人了，他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哎，他认真上班，对人友善，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 因为毒品会让你变成不是自己。 那一个晚上我没吃饭也不饿，我闭着眼睛但是睡不着。之后的几天我跟 J 天天联络，他的状况不是很好，心情大起大落又疑神疑鬼的。我在星期四下班之后去他家突袭检查，想说我们顺便可以一起吃晚餐，按了门铃没有回应，我用钥匙开了门，客厅没有人，厨房里有3-4天的脏碗跟垃圾，睡房的门是锁上的，但是我手中的钥匙打不开。我想他可能睡着了，就轻轻敲门，可是没有回应，我又试图开门还是打不开，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没人接，打手机也直接进入留言。我想可能接出去吃饭了吧，那我就看电视等一下。这一等我等到了7点没有回应，等到8点没有回应，9点还是没有回应。 为什么把我关掉？ 你有要用吗？ 我想听一下嘛。 我开始着急了，我怕锁上门的那一端有没有什么我不敢想象的事情，我歇斯底里的狂打那个门，我的叫声越来越大，我开始哭了，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但是我哭到喘不过气，电视上 American Idol 还在唱歌，然后我就慢慢的坐回了沙发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报警还是找其他朋友求救。这个时候手机响起了，是 J， 他没有说什么，可是他说他在回家的路上。过了10分钟他就到家了，他承认他毒瘾犯了，去了朋友那边，他也没想到我真的会去他家突袭，他觉得很抱歉。我当下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好像白痴哦，我又不是他的家人，又没有跟他有任何关系，我为什么要淌这个浑水呢？我拿着我的公事包把鞋穿好， 说了类似那种你的生命随便你吧这种话，头也不回的走了。当然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可是故事真的太长了，我下次再继续跟你们说。 好沉重哦。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人生战战兢兢的走，可是真的一不小心，也许真的也不是你故意的，但你就是不小心走到了一条不归路。当你看到认识的朋友、家人、同学，也许你多关心他一下，或是扶他一把，可能他的人生就不一样。这个时候是圣诞，是新年，希望大家的庆祝时都是平安的，也希望马克玛丽你们说的新书可以快快出炉。 Oh my god， 不是阿丁，我等你的，你跟你朋友的故事， J 的故事。情歌歌曲 五百 China Blue 最新推荐单曲《热泪按班车》。 心头抓定，唔通再演戏，乌龙啊大声叫阮紧入去。天气拢好，乌云炸咧，内底哪会这多人？大包小包是不舍的留恋，满面笑容是不甘的暗空。冰的手，脚无免扶扶，煞不敢冤头。满满的车厢载着希望，人人的表情拢总空空。我的老后一时雪地，我隔离一台绝对的暗房车。绝对的暗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 五百 China Blue 全新台语创作专辑《顶阿辉》，十一朵红花，十一只钉子，直接冲击你心中的软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Vivian 舒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鞋蒸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舒若瑄，现在我用老鞋蒸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鞋蒸。 有种人纯粹爷们， 就这么说好了，今晚就是你，你的味道散发约会的香气。 现在全新专辑12月30日，把你领进大爷门。 我是蓝幼时， 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 就爱电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预祝大家的周末平安开心。我领上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炎亚纶的《台北沉睡了》，跟你说晚安咯，拜拜。 夜空突然无声了，路灯终于疲倦了，狼是被人遗忘的情歌。我是梦游或醒着，为什么胸口会温热？是否目睹过什么太美了？你或许来过，像一场烟火。